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Rock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my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u Gai Leng, Young Rock Song, Lao Wu Wan Ga. 臨近聖誕節呢，咁就即係你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遊戲商啊，咁佢哋都會出一啲即係所謂即係假日 package 啊，又或者即係節日限定版啊。好似之前我哋曾經講過 New Geo 啦，咁就出咗個即係迷你街機版，咁我哋又講過會出一個即係特別聖誕配色啊嘛。咁啊，即係都見啲友人已經係即係做啲開箱啊，同大家分享啊，咁啊攞上手啊點。咁呢一部嘢大家知啊。都賣千宗嘅，咁即係雖然我哋之前講話話個配色望落去麻麻地啊，咁但係聽講喺網購方面咧，都好似話好受大家去追捧啊！一開始發售啫，就已經係即係好多人就已經係入手啦嚇。咁另外一個就係任記啦，亦都係你見佢咧，因為我早幾日行呢一個嘅即係遊戲商場啊，我有 friend 就係、是打算趁住呢一個所謂聖誕假期，因為都知。嚟緊會開好多 party， 咁啊都喂打算即係買部機啊，同大家玩下 party game 啊。咁啊任記咧，即係佢旗下一部 Switch 咧，都出咗一個所謂假日嘅即係特別版啦、啊、其實就唔係特別嘅，咁只不過喺個盒入面咧就跟咗一隻 Mario Kart。咁啊其實都見到係想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即係俾多少少嘅優惠大家啊。即係原本你可能淨係買一部機個價錢咧，而家可能加多即可能100蚊咁樣，你就可以擁有多一隻遊戲啦。咁啊，似乎想刺激一下銷量啦。咁我見到的確咧，即係都有一啲嘅身邊嘅朋友咧，原本冇入機嘅，都咦順便都係一個可能係好時機喎、啊，咁、順便買埋咁嘅。 咁買唔買到咧？最後 尾咁當然梗係買到啦。 買到嘅，即係唔會話去到即係要等啊嗰啲嘅。 唔會咁啊，甚至乎係反而咧，佢就仲諗緊話要唔要即係買埋其他 game， 因為。即係對佢嚟講，你知啊，任記有好幾款嘅 party game 咧，其實佢都即係15、16應唔應該買嘅？因為頭先我講過啦，咁啊，首先就即係呢一個 Overcooked 啦嚇，咁啊，佢一路都心儀想買噶啦，咁啊，另外就係即係嗰啲Mario Party 啊， 嗰啲必備啦， 咁啊，甚至乎啊大亂鬥啦，啱啱話新出嗰啲啦，咁所以即係機就買咗啦，反而 game 咧喺入手嗰方面咧就有呢個選擇嘅困難啊， 係咩？但係最近應該好多 game 出嘅喎，連近晚呢啲。 咁係，但係問題係你 game 嘅選擇多啫，銀彈始終唔係充 裕。咁啊係，呢個都係好現實嘅一個問題。 咁所以即係喺挑選嘅過程入邊都係好謹慎，因為就算你講 party game 咧，我哋嗰日先至同呢一個即係其中喺嗰個遊戲商場入邊一間鋪頭嘅即係老闆咧又吹水啦。咁啊，即係話如果真係要揀一個嘅即係 party game。嘅话咁有咩建议啊？咁的确都系一个学问嚟嘅，因为佢话就算系 party game 都好啦，都有唔同嘅即系模式，同埋切合唔同嘅即系人数去玩啊。即系好似嚟话头先我讲嘅 Mario Party 咁样样嘅，你基本上一开咗 game 之后，因为佢系好几个 mini game 一路 keep 住咁样样玩嘅。 系 咁同你玩 Overcooked 啊，同你玩大乱斗，同你玩大乱斗的确系唔同嘅。咁而即系。你玩即系 Overcook 嗰啲咧，或者大乱斗嗰啲，起码都仲有个单人模式可以玩下。即系就算你话身边冇咩朋友，或者唔系啲咩大时大节啊，唔系开 party 嘅时间，咁啊嗰啲 game 都可以自娱。但系如果你话玩一啲真系好似例如 Mario Party 呢一类嘅话，话、 你真係冇 friend 喺隔離嘅話，其實一個人玩又好無聊㗎嘛。 係啊，因為其實不嬲佢哋嗰啲遊戲，我諗 for 一啲特別節日出嘅特別版啊，又或者甚至乎直頭 Switch 咁先算啦。我覺得 Switch 即係呢類型嘅遊戲機根本上就係俾一班人去玩嘅，即係從來都未必係俾你一個人自己去即係一個人坐喺度晏晝玩咁樣，唔係呢一隻嘅，即係個導向我覺得啊，其實不嬲本身佢都應該係 for 多啲人一齊玩嘅，唔係咧佢唔使整幾個手掣又掹得咁輕鬆咁嗰啲，即係本身嗰、那個設定咧係同即係大家可能諗嗰個係有啲唔同嘅。 係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即係都係啦，睇下呢一個聖誕假期啊，能唔能夠再將呢一個Switch 嘅銷量咧，再進一步啊，刺激啦！睇下可唔可以話哇，真係再令到佢嗰、那個即係已經本身犀利，因為大家知道 Switch 嘅銷量咧，打從佢哋開始即係推出呢個產品之後，枕住都係高企㗎啦。 Pokemon 啱啱嗰個都已經係幫到一把啦。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睇呢個假期會唔會即係再犀利啲？咁啊，除咗話真係Switch 嘅遊戲之外，咁當然啦，另一款即係大家一班人鍾意圍埋一齊玩嘅就係食雞遊戲啦。咁啊，食雞咧最近亦都嚇一個幾得意嘅搞作就係咩咧？喺呢一個 PlayStation 咧，終於都推出咗啦。係。咁啊喺網上面咧，你可以 download 到嚟玩嘅。咁啊價錢亦都唔算話好貴喎。 係啦，呢個都係銀蛋嘅問題嚟嘅。咁啊，因為佢嘅價錢啊相宜啊，因為佢如果正價最平嗰只都係$200到嘅啫。咁啊，即係比一般嘅遊戲啊平好多啦。咁而且如果嚇你係不嬲同人同譬如朋友夾開買一個數碼版嘅話咧，基本上你再半價添。咁啊$100左右就已經擁有呢、這個即係《雪地求生》嘅 PS4 版，咁所以咧我啦，同埋我身邊一啲打開機嘅朋友咧，其實都有一齊咧係去買呢只嘅遊戲嚟玩嘅。 但係其實我覺得嗱，坦白講，先未講話究竟呢個 PS 嘅版本嘅 PUBG 係點樣樣先啊？我先講下，淨係嗰個銷售策略咧，我覺得今次 PUBG 喺 PlayStation 推出咧都幾大膽嘅，因為坦白講 ，PUBG 其實你喺手機玩係唔使錢噶嘛。 係 咁即係話如果我零零舍舍，就算你讲紧话，哦，有一个优惠去买$100咁样样，但系喂，都系$100啦。我原本可以免费玩嘅游戏，除非你喺 PlayStation 上面推出嘅话，嗰一个嘅游戏系吸引好多。如果唔系，我唔会无啦啦货金去买噶嘛。 系嗱，我明嘅嗱，所以咧呢个咧，我哋都系有少少叫做冇谂就去买嘅呢件事，因为觉得个价钱又真系唔系好贵，即系你平时买只 game 都$300-$400啦，即系一只新 game。咁而且呢只游戏系即系不嬲，成班朋友有打开 mobile 号，咁甚至乎有啲朋友打开电脑版嘅，咁所以咧都觉得，咦，不如都试下啦，几廿蚊咁样，今日得闲可以连线，大家喺屋企又继续试下打咁样，咁所以咧就买咗啦咁样，咁我都有即系同啲朋友一齐组队咁玩咗几日啦，咁我嗰个感觉咧就你估下我觉得点？ 我估你应该会好唔惯啦，嗱，即系首先嗱，因为我先讲话嗰个upside 啊，因为。Upside 咧，如果大家冇玩过嘅话，但系会预想去谂嘅话，咁我将佢放咗喺呢一个即系PlayStation 啊呢一个嘅家用游戏机入面嘅话，咁首先即系佢画质或者系声音，理论上应该系会大幅度嘅提升先啦，系咪先？ 系。 咁其次嘅就系应该佢嗰个嘅即系稳定性啦吓，因为毕竟佢系而家用紧 Sony 嗰个嘅 server 嚟玩，照计就应该再稳定啲添嘅。咁但係如果你話 downside 嘅話呢，咁我就會首先覺得應該就要即係重新適應過嗰個嘅操作啦，甚至乎應該講嘅就係話，究竟嗰個製作團隊佢將佢移植落去家用遊戲機入面嘅時候，嗰一個嘅即係操作能唔能夠係可以好好調整到呢？因為嗱，好簡單，之前我哋又講過，好似嚟話《傳說對決》都即 係Switch 版啊， 係啦，就入咗呢個 Switch 版啦。咁我其實之前真係玩過嘅，因為我而家有部 Switch 啦嘛，咁我梗係 download 嚟體驗下啦。實際上面你係好佩服嘅，即係話製作團隊已經係花盡心思，我點樣樣將一個 MOBA 嘅遊戲可以放落去一個嘅即係手提遊戲機入面。因為最唔同嘅地方咩呢，就係、是、你用手機玩，尤其是講緊智能手機啊，咁基本上你個 screen 呢已經有晒虛擬鍵盤㗎啦，即係你要操作嗰個角色或者操作嗰隻遊戲嘅運作呢，喺嗰個螢幕上面已經有晒掣係俾你撳㗎啦。咁而嗰樣嘢係好直接嘅，即係例如話我假設有時候有啲技能係有方向㗎嘛，咁我咪直接將個技能推向 要施放嗰个方向，咁咪可以放到技能出嚟，亦都放到你想啱嘅位置咯。咁但系当你放咗去即系家用游戏机嘅话，就变咗系每一个掣咧都系被即系配置咗一个所谓功能嘅时候，咁就尴尬啦。因为有啲掣其实未必有呢个方向键噶嘛。咁、你点样施放技能咧？或者你点样可以喺适时嘅时候可以操作到你要操作嘅角色咧？咁的确玩上手，你佩服制作团队佢哋花嘅心思，但系你亦都同时之间感觉到咧系要适应一段时间。但系就算适应咗之后，我都觉得啊，相比起如果系用手机去玩嘅话，仲系会较为系比较转折一啲啊。 系， 咁所以就玩上手嘅时候，都系觉得手机系嚟得比较好一啲嘅。 系嗱，我自己玩开 mobile 版啦，即系手机版啦，电脑我都玩过一两次，咁啊唔多嘅，咁但系大概了解个玩法系点样。咁但系今次移植到去 PS4 咧，我第一个感觉咧，我系有啲失望嘅。嗱，点解咁讲咧？因为首先根据你头先所讲啦，吓个画面方面，咁啊咪正常啊，由电脑去到呢个嘅手提电话，再上翻 PS4 咧，咁理论上啊，你应该个画面系比手提电话好啦，系咪？呢个系好合理嘅假设嚟噶嘛？但系点知？首先呢、這个答案系。唔系啊，系 negative 嘅，系负嘅。当然佢唔会好似手机咁粗糙，但系佢都唔 系 好好多。老实讲，我玩落咧，我有少少觉得自己戴紧 PS3 嘅感觉嘅。系啦，嗱，点解咁讲咧？因为咧，嗱，好重要噶吓。嗱，因为首先你食鸡，如果你电话打开嘅话，你知道咧，你会见到个画面有脚步啦，即系你知道有人喺附近啦，你听到枪声，你见到佢会标示话俾你听边度有人开枪啦。嗱，呢个可能系好多非 mobile 嘅玩家觉得，呢个好易玩啫，咁样你知道啲人喺边，又睇到脚步咁我惯咗呢个玩法啦。咁而去到即系去翻 PS4 嘅时候咧，你首先咧系见喺个地图度，你见唔到。即係有腳步嘅，你只要聽到聲嘅啫，你亦都唔會見到有即係人開槍或者有嗰個子彈個 logo 喺度嘅。點解我話個畫面差呢？休息翻嚟話你聽。 烏嘉倫、楊樂生、樂活玩家。 嗱，头先讲到啦，即系我啊玩开呢个手提版嘅 PUBG， 咁然后而家就试下玩下 PS4 咁样啦。头先提过啦，那个提示上，咁首先个地图上你见唔到啦，咁呢个唔重要嘅，因为本身手机版你见到人哋开枪，知道大概个位置方向喺边，你见到个脚步，你都估到大概佢可能喺边度，即系呢个系比较容易帮助玩家去玩嘅。嗱，就算我去到 PS4， 如果你话冇咗呢啲得唔得咧，其实冇问题嘅，因为呢个系你熟习嘅问题嘅啫，你总会即系你打落玩得熟，你就会见。到噶啦，但系个问题系我点解话个画面唔好咧？因为就系我连佢出现我都见唔到啊！而家系啦，嗱好大镬嘅，因为咧佢而家嗰个画质系咧，我形容系 PS3 啊嘛，系嗱你离远嘅敌人咧，你好难见到嘅。首先、，OK， 甚至乎有少少起格添，咁然后咧喺近距离嘅敌人咧。你又会觉得咦点解好似好暗咁样睇唔到嘅呢？因为呢我同一啲朋友玩完嗰个感觉就係、呢佢哋有玩电脑版㗎，就係唔知我哋觉得啲屋里面好暗啊。 嗯。 我哋试过校自己部电视关唔关事呢？唔关事喎、 啊。即係校最光咁样。 佢真係佢自己本身设定嗰啲屋系好暗啊。咁所以我有两三次我入到间屋度呢，直头隔篱有个人我都睇唔到。 系咪嗰个光差太大？即係例如话你喺呢个屋外同屋内一入屋嘅时候就见到屋内嘅环境系比较暗， 即系我哋而家讲笑，我哋觉得好似入咗间阴宅咁样啊！即系入去系完全冇阳光照到嘅，任何一个角落都系咁，同埋佢嗰啲地下上面咁，你就要执嘢啦，正常。嗱，手机版就自己帮你执，自己帮你装啦。咁电脑版同 PS4 版就唔系啦，你要自己执自己装咁样啦。嗱、自己执都唔系问题，个问题就系、个画面有时我个人啊，我觉得差到咧，系我望落地下，我分唔到边啲系执得，边啲系唔执得啊！即系我见到啲杂物喺度，我最初以为依个系咪执得噶？唔系，因为佢冇标记，我埋到去。咁但系当有啲标记见到嘅时候，你就知嗰啲系执得啦。咁同埋你下下都要对正嗰嚿嘢，你先执到咁滞咧。咁加上你自己上弹又要揿实嘅掣啦，咁所以嗰啲比较冗长嘅过程系令到你有少少啊，即系可唔可以快啲咧咁嘅感觉嘅。 哇，呢、這个都有啲几礼计，因为其实嗱，如果你讲紧个画质系去到咁样样嘅程度嘅话咧，咁啊。 的確是頭痕的，因為曾經何時我們即是玩過一些可能即使在戰場上面啊，即是可能槍林彈雨那類的射擊遊戲呢，咁如果個畫質係做得差嘅話都係幾頭痛㗎，因為講真有時候頭先阿新講過一個情況，就係你喺個地圖上面你行嗰個地方，你見到咦遠處個位置好似係有某啲嘅係啦物品 你可以咁樣好似 咁總之你係靠過去嘅話，咁點知發現原來唔係嘅，純粹係一個即係視覺上面啦，個影像顯示嘅一個嘅，因為唔係太優質啊，所以導致一個美麗嘅誤會咧。咁的確玩上嚟咧係會幾頭痛，所以你見後屘好多時候射擊遊戲咧，或者一啲嘅即係動作遊戲咧，佢為咗會標誌嗰件嘅物品咧，係即係真係可以攞到，通常會加咩咧？加啲即係所謂發光嘅效果啊，即係方式你唔知話啦。呢一樣嘢唔係一啲真係可能場景啊，又或者一啲嘅背景啊，咁你可以真係靠過嘅時候，你係會有一啲可以互動嘅，你撳個掣可能可以執起嘅，咁即係多咗呢一啲咁樣嘅設計咯。 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佢有少少發光嘅效果，但你都係睇唔到 嘅。咁大喎！ 你話大唔大件事？仲有我話操作嗰度執嘢嗰度咧，正常你我電話你玩佢自己幫你裝啦，呢個算啦，低層次啲啦嚇。電腦咧你撳個 tap 掣，佢自己幫你裝咁啊，又係即係你要埋到去，你撳個 tap 掣，佢會快速幫你裝。咁講，你可以用 mouse 直接拉過去 ，OK， 咁快好多啦。咁但係而家 PS4 係點咧？你要埋到去撳開佢咧，然後你要逐格開、逐格裝。 係 呢個又係一個喂大佬，即係講緊 PUBG 係一個分秒必爭嘅遊戲嚟噶嘛。你喺度執得耐啲，你條街度大佬暴露嘅時候就俾人射噶啦嘛。咁所以呢一點上面咧，又係有啲即係難搞嘅。咁同埋咧，操作上面咧，我真係覺得有啲難度嗱，因為首先平時你用 mouse 啦，你用 keyboard 嘅話咧，其實會快好多，亦都靈活好多嘅嗱。手掣如果你用嗰兩粒即係蘑菇啊，即係 PS4 嗰兩粒蘑菇咧，你發現你射想瞄人嘅時候係有些少難度嘅，即係你嗰個幅度咧會移得太多啦，咁就會西咗唔知去邊度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同我啲 friend 咧打得多之後發現咧，如果你面對近距離嘅敵人咧，你係要轉視點嚟開槍嘅。嗱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如果我平時正正常常用第三身咁執緊嘢行緊嘅時候，無啦有個敵人跳入嚟咧，我會即刻轉咗第一身視點，我先攞起支槍，然後再射佢。你諗下嗰個過程係幾咁複雜係咪先？再者開鏡咧，我又覺得係一個好奇怪嘅撳法嚟嘅。嗱，瞄鏡好重要啦，即係你遠距離嘅話，你要射中敵人，你一定要有個鏡啦。那個鏡係點樣咧？嗱，大家拎起個 PS4 嘅手掣左邊有兩粒啦，即係 L1、L2 啦，後面啦咁樣，上面嗰度啦。個 L 你係用 L2 開鏡啊？點開咧？要撳兩下，一下之後咧，第二下要撳實。然后个镜先开到， 系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即系嗱，我揿一下，然后第二日嗱揿实，然后个镜先开到放大，咁然我再要揿翻 L 二 R 二开窗，你谂下嗰个冗长嘅过程，系咪令到你觉得喂大佬我食鸡应该系分秒必争噶？我就算我衰啲讲句，我打手机版我都系揿一个掣。佢就已經 hold 住自己，我唔使咁實噶嘛。咁呢一個即係操作上邊咧，暫時都係令到我咧，唉，有時真係見到啲 friend 話，不如試下玩咧，我唔係好想玩有少少，因為我真係覺得喂唔係太過癮，即係至少個畫質上面，我即係你話操作上面我可以再熟習啦，但係畫質上面我真係唔係太接受到。我甚至乎試過有一次就我趴喺度咧，近距離啲草係會唔見咗噶，咁所以呢一點咧，我希望之後 PS4 版會即係 update 下搞下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如果要讲近期咧，即系 PS 嘅一个大作嘅话，应该就要数下由呢一个木村拓哉吓，即系担任呢个主角嘅审判之眼死神的遗言咧，就终于同大家见面啦。我记得其实好耐之前我都曾经提过就哇，即系呢一款游戏啊，首先咧就木村啦吓，即系你知其实来不来都会可能会揾一啲嘅即系演员啊、明星啊，即系攞佢哋嘅头像啊、改咗。 成为一个游戏啦。 最经典就梗系金城武嘅鬼舞者啦。 冇错系啦，咁啊，即系跟住就嗰款游戏，即系通常都会因为有啲就算唔系游戏迷都好，但系因为依有呢一个嘅 artist， 咁都会可能玩下。 即系我相信 咩噶嘛？ 我相信系有好中意木村嘅人系会买呢只 game 嚟玩嘅。 冇错，嗱咁系啊，真系讲真，因为我身边有一啲嘅女仔啊嘅朋友， 本身唔打机嘅 系啊，咁都即系忽然之间咧问起我，喂呢一款游戏好唔好玩啊？咁样样，因为佢话都忽然之间有兴趣，就是、因为木村拓哉。咁啊，当然即系而家有时候即系大家即系即系玩游戏咧，未必真系因为中意享受玩嘅过程，系享受睇嘅过程啊。冇错。咁啊，所以即系呢一个其中一个吸引嘅地方啦。咁而另外咧，就系即系佢除咗吸引木村嘅粉丝之外，都系吸引呢一个人中之龙嘅粉丝啦。 基本上你睇个画面同玩法系有八九成相似嘅。 咁啊系嘅。咁因为今次呢一款游戏开发就系呢个人中之龙嗰个游戏工作室啦。咁就系即系将呢一个嘅即系日本啊，呢一个街头啊、黑道啊啲嘅文化咧， 再次拎出嚟啊！ 冇错，咁啊玩法咧，的确系几人中之龙。 其实你将阿童生一马变做木村拓哉个样啊，一样即系等于系差唔多噶啦，只 game 话。 系不过我觉得即系嗱，今次咧，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其实佢就加入咗一个咧，大家都好喜爱嘅日剧元素。 系， 因为的确我觉得个古仔系几吸引嘅、尤其是你睇翻佢个序章咧，咁即系几有追看性。 其实佢啲画面是几日剧的，即是我觉得这个用心有个导演应该是想过的，即是他的故事的推进的画面呢，是你真的觉得咦好像电影感或者那个剧的感觉是几长的。同埋那个画面呢，即是我作为都玩过一下人中之龙啦，咁我都觉得那个画面是再细致了的。不过呢那个气氛呢就好像暗啲，咁因为可能配合返，因为始终今次呢一隻嘅审判之眼就是一个查案做背景啦，咁就可能更加是会灰暗少少，咁有啲悬疑咁样，咁但系嗰个画面咧，我觉得即系非常之唔错。 诶，不过嗱，即系未讲个古仔之前，我都想讲下，其实几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其实因为日本有好多游戏都系啦，即系由以前可能玩咩 Siren 啊、死魂曲嗰啲啊，你怎住都见日本嘅游戏工作者都几愿意，亦都几愿意大胆去尝试，就系将嗰啲即系角色啊，系用一个所谓叫 3D 真人模组做出嚟噶嘛。咁即系嗱，我哋讲翻再远古啲，好似死魂曲嗰啲咧，其实个样望落去咧系三尖八角嘅，但系就做到真人样咁样样啊。咁当时我都知道，其实佢哋嘅做法都系我系揾翻嗰个嘅演员啊，咁我 scan 咗之后，跟住就整出嚟咁。咁嗱嗰阵时，因为基于个技术嘅情况之下，你望落去，即系佢当然捕捉到嗰个嘅即系外貌。虽然纵然系三尖八角都好啊，但系个神髓咧，都仲系有啲落差嘅。咁嚟到而家今时今日，其实嗰个技术层面已经好咗好多噶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好似你睇翻呢一套审判之眼呢一个作品咧，虽然佢 capture 到，即系话木村个样啊、轮廓啊，甚至乎外形啊、表情啊都 capture 到嘅，但系你一见到咧，佢可能即系就算系交代剧情啊，唔系讲紧 in game player， 通常你玩呢一啲咁样样嘅游戏咧，佢都突然间会。即係有啲過場位嘅，一去到啲過場位嘅時候咧，就會轉翻做一啲即係比較靚嘅 CG 啦嚇。咁我講緊真係嗰啲比較靚嘅 CG 喎。嗱，比較靚嘅 CG 你睇落去都好咧，你見到嗰啲嘅即係 CG 啊，係做出嚟去做緊戲嘅。但係問題就係、你如果你相比起好似嚟話西方嗰啲嘅話咧，即係哪怕係 God of War 啊，更加唔好講話咩 Detroit Become Human 嗰一類咧，即係電影遊戲啊，即係你會覺得咧嗰個神髓咧，系始终都未至于去到即系预期般咧咁能够全神演绎出嚟 嘅。我明嘅，我明嘅，因为我会形容而家嗰只我唔知关唔关东方人嘅面孔事咧，因为佢哋嗰啲轮廓可能冇咁突出啊，因为你西方人始终个鼻又高啲，只眼又深啲，个嘴唇又可能大啲，咁令到嗰个 feature 系突出啲噶嘛整体。咁但系唔知系咪因为始终黄种人或者亚洲人嗰个轮廓唔系咁突出咧，冇咁立体咧，令到你硬系觉得有少少个感觉咧， 佢塊面就係塊面嚟嘅，咁但係嗰個凹凸度唔係好高，即係你可能你可能大家會明白我講乜，就係你會 feel 到有少少好似有個有張相擺咗喺塊面上面咁樣，當然係啱面型嘅、你唔會 100% 覺得嗰個真係嗰個公仔嘅五官咁樣嘅，咁、但當然係嗰個人個樣嚟嘅，咁、只不過嗰個真實度咧，係好咗嘅，咁但係咧都係未做到，譬如譬如我覺得 Detroit Become Human 即係一個極致嚟嘅，佢都係未做到嗰一隻咁靚，咁但係我唔知係咪真係始終東方人嗰個輪廓真係唔夠出啦，咁、總之望落咧，硬係覺得咧佢仲有少少我形容咧係膠膠面嘅情況出現嘅， 因為你最容易即係體驗到點解話都仲係未去到嗰個極致嘅位置咧，係因為尤其是當佢講對白嘅時候， 冇出個口， 係啊，即係你就會覺得咦好似聲同畫有啲抽離啦，其實唔係 delay 啊，唔係 match 嘅喎，其實都盡量配翻落去，但係你就會覺得嗰啲人都去演繹緊嗰句對白嘅時候就。唔似咯個感覺，係 忽然間變有少卡通感嘅，忽然間 係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係呢一啲位置咯。但係的確你望翻嘅話，咁今次我覺得喺好多地方啊，尤其是喺 gameplay 入面咧，嗰啲嘅動作咧係做得都 OK 細膩嘅，即係因為講緊例如話當佢捕捉啊呢個木村嘅角色啦，咁佢係穿插呢一個大街小巷啊，尤其是當佢要進行一啲即係所謂打鬥嘅場面嘅時候咧，首先相當華麗啦，咁。其次亦都係即係相當之流暢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嗰啲位係做得唔錯嘅。另外咧就係、當佢跑起上嚟嘅時候嗰個跑姿咧啦，因為其實過去呢一、這個即係人中系啦，除咗有人中之龍之外啦，亦都有人中北斗啦。咁今次就呢、這、一個即係審判之眼啦。其實即係三款嘅作品入邊咧，我覺得即係讲緊係個跑姿或者周圍嗰啲人嘅個嘅即係移動呢，其實呢一集呢我覺得算係做得最出色，咁當然都好理所當然嘅，因為畢竟呢一款遊戲係最新㗎嘛。咁啦，但係返返去講個故仔，我點解話個故仔即係有一個好濃厚嘅日劇元素呢，你以往睇呢個人中之龍或者人中北斗嘅時候呢，其實佢都一開始就打字㗎啦，雖然我哋成日都話呢一啲嘅遊戲呢玩到中間都係 open world 嘅，即係所謂 open world 嘅，係啦，咁就開始多啲所謂嘅支線嘢俾你去做啊，你唔一定要局限，淨係要執行主線任務啊咁。咁但係你知遊戲前段嚟講嘅話咧，咁都係會行一個即係主線一啲嘅，即係你唔會話有好多自由度俾你想做乜就做乜，你都係跟翻佢嘅故事線走嘅。咁我。以往玩人中之龍又或者是人中北斗，即是相比起今次这个木村的作品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即是这一款的作品即是大新鮮感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個古仔嘅設定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好有趣。嗱，佢古仔係講咩嘅咧？佢講木村咧原本一開始嘅時候係一個嘅律師嚟嘅，咁仲要咧係講喺呢個律師事務所入邊咧，個個打電話嚟咧都指定係話要揾佢幫手喎。咁啊，點解咁神咧？咁我原來就係啱啱講佢咧就打甩咗一單案。咁啊，呢一單案咧在於即係周圍嘅人睇都覺得咧，被告嗰人咧應該會俾人。坐入噶啦，咁但系总之阿木村呢个律师咧就化腐朽为神奇，就帮呢个人打甩咗啦。咁说时迟那时快咧，另一边厢啦，啱啱呢一个被人打甩咗嘅呢一个嘅即系疑犯啦吓，咁原本就即系洗脱咗呢一个罪名噶啦，咁但系殊不知咧，啄一声啫。无罪之后呢就落入去另一个嘅犯案当中。咁呢仲要係讲被指控呢就係佢杀咗佢另一半咁样。咁当下呢就即係木村呢就身败名裂啦。咁跟住个古仔呢就係去三年之后啦。三年之后嘅佢呢就已经虽然佢仲有呢个律师资格应该就。咁但係呢就已经变咗係从事一个嘅侦探。 私家侦探。 冇错，佢就开咗一个所谓嘅事务所。咁个古仔一开始嘅时候呢就讲佢同佢嘅拍档咧，就系两个人咧，就系追查紧一件嘅案件咁样样嘅。咁个过程入边，当然除咗就系即系真系查案之外，亦都会牵涉到一啲嘅动作啦，一啲嘅打斗啦。咁即系我觉得好好笑嘅，因为其实嗱呢一个真系 系即系真系从一个游戏娱乐角度去睇，你就会多多包容咯。嗯、但系如果你从一个真系剧情上面嘅话，就会有啲嘅诟病噶啦。因为佢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呢个木村咧，佢系乔装咗成一个流浪汉啊嘛，咁就坐喺街边嗰度啊嘛，咁啊即系黐晒胡须啊，着晒啲烂衫烂裤咁样样啊。咁啊原本佢应该系低调行事嘅，就因为咧唔觉意俾几个古惑仔啊撞到，跟住突然间同嗰几个古惑仔打起上嚟。仲要打赢之后咧，嚼一声将自己成身嗰个乔装嘅即系外貌啲衫裤啊，连埋撇须啊，都吓掉晒落地下，跟住咧当众换衫咁嘅感觉，跟住咧就变翻而家靓靓仔仔个样咧，就继续去查呢一件案。咁啊，即系如果从游戏娱乐角度去睇啊，咁当然就话系木村变翻靓仔啦，好开心啊咁。咁但系如果你从现实啊，即系根据翻佢嘅剧情设定嗰个嘅即系去睇嘅话，你就会觉得哇，真系会唔会太过儿戏咧？咁嘅感觉咯，系。 吴家良、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头先一路就讲到呢个审判之眼啊，咁啊，如果大家唔知道系乜嘢嘅话咧，你行嗰啲游戏机铺咧，你见到有一只封面你木村拓哉嘅咧，就系嗰只游戏嚟噶啦，因为咧系用咗木村个样同埋佢个身体咧，就做咗主角主人翁嘅嗰个嘅即系角色出嚟嘅吓。咁头先可能有讲过好多即系画面上啊一啲设定上嘅嘢啦。咁老实讲，其实喺个即系可玩性上咧，我觉得算几高嘅，因为嗱人中之龙咧，始终咧佢都系一个比较用黑道为主嘅一个嘅题材，咁啊未必个个都咁中意嘅，即系当然佢当中都有啲即系格斗啊，有啲悬疑嘅元素，你都要去查啲嘢啊咁样嘅。咁但系嗰个唔系为主嘅。咁但系今次咧呢个嘅审判之眼咧就已经开宗明义话俾你听，因为木村佢所做嘅嘢系一个私家侦探，咁所以佢就系循住一啲嘅蛛丝马迹咧，揾到一啲咧佢希望揾到嘅真相。咁而观众要咁而即系 PS4 玩家或者即系一般买咗呢只游戏翻嚟嘅人咧，要做啲咩咧？就系、是、要做一个即系木村嘅角色，操控木村，咁然后就喺一啲案件当中系去即系揾翻一啲答案咁。咁当然期间你都要打下交啊，做下唔同嘅嘢啊等等啦。咁都几有趣嘅，即系譬如你受咗伤嘅话，你要去医院啦。咁而且医一次即系最大剂嗰只咧，都要好多钱嘅。咁另外又会有啲女士们你可以认识啦。咁啊佢可以帮你做一啲即系纾解嘅即系压力嘅嘢啦。咁但好似讲到好衰咁啊，系讲紧系捻骨嘅啫，系冇其他嘢嘅，绝对冇嘅。即系如果你屋企惊你太太误会嘅话，你唔需要惊，系冇呢啲嘢噶。 你唔使太担心添啊，因为其实我谂呢一个亦都系今次呢一部作品一个即系叫粉丝们最失望嘅地方， 即系冇咗一啲比较色色嘅情色。 系因为点解咧？其实以往大家如果有玩《人中之龙》啦，其实即系大家都知佢就唔系一只成人向嘅人，但系毕竟你讲紧系一个即系叫做黑道啦，甚至乎系一个叫做都比较品流复杂嘅，即系即系小城市嗰度咧，咁就即系穿梭流连咁样。咁或多或少都会有少少成人元素噶嘛，毕竟呢一个系一个即系同成人世界有关嘅人物故事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以往大家如果玩《人中之龙》咧，即系最令一啲嘅粉丝乐在其中嘅，都系一啲即系有少少色色嘅小游戏啊。咁啊，例如话即系可能同一啲即系性感嘅，系啊，女模可能打下乒乓波啊， 嗰啲无鬼聊嗰啲， 系啊，帮下啲啊女 model 影下相啊，咁其实都系。几好笑啊！你明唔明啊？咁以往甚至乎你都知有 involve 过一啲即系AV 嘅女优啦，有份即系登场亮相啦。再重申啦，入边系冇嘢睇。 冇错。 咁但系因为加咗呢啲元素，咁即系令到即系玩嘅玩家咧，即系都会觉得我真系投入咗喺呢一个黑道世界入面啊嘛。咁但系嚟到呢一款嘅即系新作，因为系木村拓哉，咁即系咩咧 ？Johnny 事务所就要介入啦。 点会俾你做呢啲嘢啊？ 冇错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呢一款游戏咧，你可以谂咧就系话，基本上都系和谐咗好多噶啦。即系你甚至乎咧见到唔好话有冇嗰啲即系好性感嘅女优啊喺入边，你会见到咧系唔会之外啊，甚至乎你见到咧喺个游戏本身啊，嗰啲街道上面咧，你用嗰啲可能 poster 或者嗰啲唔同嘅即系 产品嗰啲 产品咧，你系基本上冇即系性感女。紙嘅圖片，所以你覺得好 奇怪甚至乎好笑嘅哋咩呢，就係、是、你见到可能有好多唔同游戏公司嗰啲呢，即係世嘉，即係世嘉有份㗎嘛。世嘉佢嗰个嘅 logo, 你都会见到贴咗喺个游戏嗰度。但係你係见唔到一啲好写实嘅即係街道文化，你係睇唔到㗎囉係。咁就算你可能话啊见到当中有一啲女仔会 involve 嘅，但係可能Johnny 事务所系咪有份介入啦，即係有啲所谓嘅女角喺入面呢，你见到会互动嘅呢，嗰啲样望落去呢都唔系特别性感标青嘅。即係甚至乎有少少呢系仿佛即係好似你望落去同木村都系扯唔上关系。我諗最大嘅原因系因为即係大家唔想即係呢一位嘅 artist 呢被恶搞，你知啦。 好丑化 㗎。係呀，因为通常都系你游戏总会有一啲嘅另类玩法㗎嘛。即係你好难想象木村呢吓、啊、可能攞住部相机啊，同啲女 model 喺度影相嘅时候呢摆出一副呢 好猥琐嘅样 子。enjoy 嘅表情，咁即系大家唔想有呢一啲玩法，所以喺呢一啲嘅设计上面已经全部被抽走晒噶啦。 不过咧有啲唔知系咪即系呢个人中之龙嘅 fans 咧，佢哋几有心嘅，佢哋就走去揾咧啊，其实到底呢一只守门之眼同呢个人中之龙有冇关系嘅咧？系咪即系神室丁啊嘛？咁到底系咪即系同样嘅时空里边嘅咧？咁根据啲制作人嘅说法咧，就佢又冇好明确表明系点样嘅。咁啊，因为始终佢都唔想串桥啦，咁样亦都避免本身嗰个世界观即被另外一个即游戏去影响咁样啦。咁但係人中之龙嘅一啲嘅角色呢，例如特别系啲配角呢，的确呢原来係有机会你係喺返木村呢隻游戏里面会见到嘅。咁当然你要好好眼力，或者你好了解人中之龙本身嗰隻游戏系乜嘢呢，你先至有可能呢会知道发生緊咩事嘅。咁但係我諗有好多 fans 嚟緊都有另外一个玩法，就係、是、都可以睇下到底系咪真係有我哋以前玩开嘅一啲人中之龙嘅集数里面嘅某啲角色出现喺里面呢。咁呢个都系即系有唔少嘅粉丝咧，都话期待嘅一个画面嚟噶。 系，咁我相信即系呢一个就系满足翻吓，或者系弥补翻啦以往粉丝嘅失望啦，即系支持开嗰啲。咁可能有啲嘅小趣味就系可以多啲去发掘啦。咁啊，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吓，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